此情是一张心碎证明。冷风过境扫进心底，痛苦无力防御，手一摊就被占据。脱罪的话你可以说了千遍还不腻，听到的和感觉到的有差距。放过自己，放过压抑，放过整片浮生的记忆。往事痛击不但清晰，习惯就可以，感情的心我没演技，赢不了你温柔调戏，只好丢弃，只好不回忆，用沉默反击。逃生的轮回在哪里？我要自由，不要窒息。曾经以为你就是氧气，原来只是闹剧。爱过一场，输个彻底。 早已习惯，或 我在被爱的天堂，以为幸福不能想，背后着雨水闷着起床，换一个人是否一样，关心背叛还天真的希望我应该体谅，像孩子找真心玩吧，很快的受了伤，明明会道歉不敢让我看到你的谎，关心背叛才发现你是如此害怕黑暗，原来什么都被锁上，我慢慢觉得冷，越接近夕阳影子越长，在被爱的门窗总是贪婪，总是张望，人见人的假象，猜的解释深信无望，你在被爱的围墙，那个温暖的手掌，以为的捆绑就是力量，陪你冷战，陪你战狂，关心背叛还天真的希望我应该体谅，像孩子找着新玩伴，很快的受了伤，拼命回头却不敢让我看到你的谎，关心背叛才发现你是如此害怕黑暗，原来什么都被锁上，我慢慢觉得冷，越接近夕阳影子越长，关心背叛还天真的希望我应该体谅，像孩子找着新玩伴，很快的受了伤，明明回头却不敢让我看到你的谎，关心背叛才发现你是如此害怕黑暗，原来什么都被锁上，我慢慢觉得冷，越接近夕阳影子越长， 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，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，是我太贪心，是我太天真，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，该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，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，不能肯定对你没有恨，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，一生把你放在

能笑得你舒服的角落，看着亲人间靠近，慢慢转给我视线。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，只看着你我爱的脸，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。那马路上天天都在笑，你的人天天在热闹，你的你日子很依赖，原来这样就是原来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想相信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坚持说，坚持说，坚持给你说我有多爱你。太阳天或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，看着情人间靠近，慢慢转开我视线。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，只看着你我爱的脸，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。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，你的人天天在热爱，每个你日子很依赖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相信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。马路上天天都在晒，而你的人天天在忍耐，我的你日子很依赖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相信生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天说，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。 闪着泪光的眼睛，要多努力才能把月看成星星。握住我手，但别给我同情，执着的人要总倔强寻找勇气。好像很近瞬间又远离，很难实现才叫梦想，才要决心。我们终于一起来到这里，当我激动不能言语，把我抱紧。我们隔着一颗心的距离，有笑有哭的去回忆，夏天秋天成长这一点的电影，欢喜一辈子做过你的事情。紧紧隔着一颗心的距离，交换最